我哋知道前五卷啊，法惠阿能所讲嘅解结因次大乐解一业望啊，阿能呢虽然系生生九结明白，但系又未知道入门嘅方便，应该修何法喎？咁而家咧，文殊菩萨用个解众去选择圆通，好明确咁指示，将问问法法，何不自问问？又嗌阿能嘅名，阿能及大众啊，善以祷问，讥讽问问自性，性性无上道，圆通十二善，再引古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啊，咁样。又解釋又勸導，阿能到呢度咧，於是阿能及之弟眾生心了然，得大開示，觀法菩提及大涅槃。猶如有人因是遠遊，未得歸還，明了其家所歸道路啦。阿能而家真係開悟啦，真真正正開悟啦。佢明白咗，明白咗乜嘢？明白咗佛果菩提。同埋涅槃，明白咗，明白咗点啊？好似有人因事远行，譬如话我因为有事嚟咗香港远行嘛，就未分得去美国。但我而家我明白知道搭乜嘢机坐乜嘢车，点样翻去我屋企啊？我記得我屋企喺度，以前佢唔知噶，以前唔知屋企喺邊，而家知啦。啊，文殊師利菩薩話俾你聽，呢個耳目圓通一路就入到涅槃門，佢知啦。唔係呢個係一個譬喻嚇，咁所以咧有譬喻有人就係譬喻邊個？譬喻阿能及大眾，因是現行未得歸還。譬如眾生因一念妄動，三世六粗背層各合層，流連忘返，流落於呢個六道輪迴。明了其家所歸道路咧，就譬如今日聽到法種種嘅開示，再加埋法叫文殊師利菩薩選擇圓通。雖然未是真修實證，但已經明白了耳目圓通的法門啦。知道耳目圓通是趨向佛果菩提最修行的最初的方便啦。從此進修的話，當然可以成佛咯。所以呢，就明白了自己的本心，皆得本心，現曾離垢。這兩句說話呢，明白了这个所归的道路，普惠大众，天龙八部，有学而成，及之一切法身菩萨，凡数有十行何失，皆得本身，现曾离垢，获法眼净。这个就是选择圆通所得的利益。普惠大众，灵严法会里面有行何沙菩萨，有无量咁多辟支法，有无量咁多声闻，加埋天龙八部，加埋有学嘅二乘，即系未证得辟支法，未证得声闻，学紧嘅有学嘅二乘，同埋一切初发心嘅菩萨，因为呢部经系讲大乘嘅法门，听呢部经嘅人都发菩提心，希望自己将嚟成佛，你哋发唔发菩提心？好嘢，大家都是菩萨啦。咁咧，佢哋咧而家咧，凡数有十行恒河沙咁多菩萨，咁多二乘啊，皆得本身现成利教啊！你哋得到未啊？未得，但系唔得，明白咗，明白咗。你唔好话唔明白啊，唔明白就辜负我啦，辜负法。不是高峰我演唱利教这里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就是用小乘来讲，小乘唱是指见惑，教是思惑，唱在这里动一下动一下看得到，教呢你要好好心机看一下看一下看清楚才知道有些污糟东西， 思或是教，曾是见或。而家远曾离教呢，而家讲小乘吓，讲小乘见思曾教呢，就能够远离呢个见思曾教呢，就成就呢个空共，见到真谛离。呢个系小乘人见到慧，见真谛离。第二种意思系有大乘嚟讲，曾系见思烦恼吓，曾见思烦恼，教系无明烦恼，见思烦恼显浅吓，无明烦恼系比较隐细吓。而家演呢个见思无明嘅层教，就入到呢个大乘嘅见道位，入咗大乘见道位，见咗道啊，系咪有花眼啊？冇眼睛点见得到嘢啊？所以大家咧都获得到呢个花眼清净。边个系慧眼啊？二乘人。边个系肉眼啊？你同我。边个系天眼啊？天人。天眼、肉眼，天眼通非外，肉眼外非通。慧眼为公空，法眼了僧作，法眼二千日，照二体云同。法五眼现明，而家菩萨咧系只系得法眼，声闻人得慧眼。而家声闻人同埋大众初发心嘅人都得到法眼清净，咁呢个益好大哦，所得益好大，因为呢、这个。法眼呢，获法眼净呢，个慧呢系响研究初字，呢、这个法系法身，眼系波耶，净系解脱，就系、是、见到三德被种，未系真正正德，但系见到啦。昔日呢，因为在迷惑，所以非失同失，而家今日过悟咗啦，非得同得，所以叫做窝法眼净咁。圣比丘尼大家知道系边个？摩登骑冇错啦，出咗家，本性不迷，叫做圣比丘尼哦。在会所有大众都系得大乘益。入大乘见道位，唯有佢咧听完呢个圆通偈之后咧，成阿罗汉，得小乘益，哦，即系摩登骑。最初问佛嘅时候，一见佛佢就证咗三果啦，即系断咗欲界嘅思惑。而家咧再听呢个圆通偈咧，咁就成咗阿罗汉。呢、这、一个境界系乜嘢呢？就系、是、前面所讲，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，为响初研究七信，法会大众都系得到大乘嘅法益，唯有圣比丘尼得到小乘嘅法益，因此话呢部经系不定咎，记得四时八教中嘛？记得嘛？秘密动渐不定，不定教得益唔同，但彼此知道叫做不定教啊。无量众生啊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除咗呢啲获法眼净、净阿罗汉果呢啲益之外咧，仲有法会里边无量咁多众生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大家知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四例五不分之中顺古不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法道，是无常正等正觉，可以分为阿耨多罗分译无常，三藐是正等，三菩提正觉，可以分的，但古人不分，保留这里呢，念到呢度特别提醒，呢、这个就系法道，所以而家又唔分啦。哦，咁无量众生咧，亦系在法会听佛所讲呢个楞严经啊，讲呢个二类藏妙增二性言三谛理，记得嘛？讲完之后咧，就讲修正嘅法门，就讲呢个二十五圆通，就讲选择呢个耳门圆通，大家都听到啦。 咁於是咧，大家都發呢個心，發心做咩啊？發心希望自己修行菩薩道，將來必定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嘅佛道。無阿耨多羅亦無上下，三藐亦正等，三菩提亦正覺，都係發起勤求佛果菩提嘅心。法果菩提呢叫做嗱，呢度讲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又叫做无等等。法果菩提呢系无法与佢相等，世间出世间法都冇办法与法果菩提相等嘅，超出一切，叫做无等吓。但系呢一个心呢，每个众生都有具足嘅。这个法性每个众生都具足，这个法性呢是生法同等，我们众生的法性同已经成了法的 法性呢同等的，所以叫做无等等。所以以法会大众呢，皆法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这个就是大众闻法得益了。 再开呢根字呢就是讲这个阿能啊，他说我明白了啦，我知道去修啦，但是一个修发菩提心的人呢，不是为自己求自利的，自未得道先道人者菩萨发心，我现在发心我想度末法众生，我怎样去为末法众生、教我怎样去修呢，教我去教末法众生怎样去修呢，问修行的法门，明白了就要修嘛、所以法呢就跟他说、戒定慧，讲戒定慧，先持戒，由戒而生定，因定而发慧，三无漏学、这个是正行。戒就是讲到四清净明慧了，正行由四清净明慧持戒清净，然后先去进修这个圆通。如果业障重的又怎样、就要助行了。助行怎样、助行重咒持集，重灵严咒，重灵严咒持集。咁而家咧，楞严咒咧一向咧，所有解释楞严经嘅人咧，都冇解释楞严咒嘅。咁我要征求呢度法师咧，需唔需要我讲楞严咒？我嗰个楞严咒嘅根据咧，系。根据一部《楞严咒疏》，呢部咒疏我去年就带翻嚟啦，交俾你。但系咧，就有人攞咗去 copy 咗几个月，又唔俾翻我。我呢次翻嚟追翻嚟嘅时候，佢又等我拎去时经难落个电脑先，又未拎翻嚟。我而家追紧吓，讲咒之前我交翻俾你睇，咁你就知道我所讲系有根据嘅，有根據，係呢個根據咧，又係古人係專門解咒嘅人解出嚟嘅。我今日咧就講到呢度，我就唔講啦，因為咧，第一我發覺講到呢度嗰部經咧，今年係講得完嘅，唔需要講咁耐。同時我咧呢幾日咧，我好似冇氣咁，一個問題。我心有問題。第二個問題咧，我發覺你哋咧係每一次我出嚟咧，個個都未到齊嘅，係講講下，個個講啊講啊講到嚟，咁所以我就同阿次師提議咧，係改遲咗15分鐘，然後先開講，然後講咧講個，咁又講到而家咧講個半鐘好啦。不要講兩個鐘啊！好，年紀大了你知唔知啊？因為我響美國講咧，我係講2:30講到5:00，兩個半鐘。 但我其中有半个钟头休息、饮水、食嘢，好轻松。但而家你哋坐足几个钟头，你又辛苦哦。咁而家咧由今日开始轻松下，讲到八点三个骨。而家仲有几分钟，不如我唔开讲呢个云汉摄心为戒啦。一讲就要讲戒定慧讲落去。听晚咧系咪听晚仲讲啊？后晚吓，后晚就讲戒定慧，就讲四清净明慧啦。讲完四清净明慧咧，就系讲乜嘢啊？讲众咒持集，共众咒自集。讲完众咒自集，解释楞严经之楞严咒之后咧，就讲修行，讲五十五位菩提路啦。嗰条路点样经过？讲完之后咧，哇！经过嗰条路有魔鬼出现喎，咁你要留意喎。咁又讲五十重音魔，讲完五十音魔，拜拜。OK。